攻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弟兄们，我现在是对明白法律的人说话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法律统治人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有丈夫的女人，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受法律束缚的，如果丈夫死了，她就不再因丈夫而受法律的束缚。所以当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她若依附别的男人，便成为淫妇。但如果丈夫死了，按法律她是自由的，她若依附别的男人，便不是淫妇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死于法律了，为使你们属于另一辈，就是属于由死者中复活的那一辈，为叫我们给天主结果时。因为我们还在肉性权下的时候，那借法律而倾向于罪恶的情欲在我们的肢体内活动，结出死亡的果实。但是现在我们已死于束缚我们的势力，脱离了法律，如此我们不应再拘泥于旧的条文，而应以新的心神侍奉天主。那么我们能说法律本身有罪吗？绝对不能。然而借着法律，我才知道罪是什么。如果不是法律说不可贪恋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情。罪恶遂趁机借着诫命，在我内发动各种贪情。原来若没有法律，罪恶便是死的。从前我没有法律时，我是活人，但诫命一来，罪恶便活了起来，我反而死了。那本来应叫我生活的诫命反叫我死了，因为罪恶借着诫命趁机诱惑了我，也借着诫命杀害了我。所以法律本是圣的，诫命也是圣的，是正义和美善的。那么是善事使我死了吗？绝对不是，而是罪恶。罪恶为显示罪恶的本性，借着善事为我产生了死亡，以致罪恶借着诫命成了极端的凶恶。我们知道法律是属神的，但我是属血肉的，已被卖给罪恶做奴隶，因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。我所愿意的，我偏不做；我所憎恨的，我反而去做。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，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。实际上做那事的已不是我，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，即不在我的肉性内，因为我有心行善，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。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。但我所不愿意的，我若去做，那么已不是我做那事，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所以我发现这条规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总有邪恶依附着我。因为照我的内心，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，可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， 并把我掳去，叫我隶属于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。我这个人真不幸呀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？感谢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样看来，我这人是以理智去服从天主的法律，而以肉性去服从罪恶的法律。